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怎么样，昨天晚上有多少人仰望星空了呢？ 哎呀，流星雨 看见了吗？ 我没有，但是因为这开始下流星雨的时候我已经躺下睡觉了。 哦，那你是怎么知道有流星雨的呢？ 就是岛上啊这上午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昨天半夜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刷屏了， 是吧？我也是早上起来发微信的时候看见，哦，大家伙不睡觉都跟那看流星雨。 尤其是还有我很多在校的那些师弟师妹们 这第二天还有课呢，这熬夜看流星雨，结果今天早上就有同学有师哥师姐在朋友圈里发案，看几颗挂几颗。 什么意思？ 看见几颗流星，今年期末考试就挂科，让你晚上不睡觉，第二天早上不起来上课。 这就是一个满满的这个啊，不厚道，你知道吗？ 不是，这也知道了，是因为熬夜第二天会影响白天的正常工作作息。 是是是，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熬夜的事儿 啊。您熬夜都干些什么？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我们的短信平台和微信平台，一个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你看我这个多年哈。有过一些熬夜经历，比如说看球， 早年熬夜吧， 现在熬夜，现在熬夜看孩子。这个早年间看欧洲杯，看世界杯，当然了， 时间都跟咱们这边北京时间都是错开的。 也别说有一样的时候，2002年韩日世界杯才差一个小时， 那没差太多。 是是是，剩下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该几点睡几点睡。比如说你要是等着欧洲那边的时间啊，像这个著名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不是登上诺贝尔领奖台了吗？ 是。 这两天呢，大家的朋友圈也是通过微信朋友圈里边发现，有一篇名为感谢青蒿，感谢四个人的屠呦呦获奖致辞，赢得了社交网络和微信朋友圈里边的刷屏。大家都纷纷点赞。 这致辞什么样的呀？ 反正在这篇将近2000字的诺贝尔奖的致辞当中，作者用了极其丰富富有抒情的一些语言，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生平，然后呢以一连串的排比句描述了屠呦呦的品格。稿子里边还重点感谢了四个人，分别是屠呦呦的父亲，重视中医的毛泽东，遇到困境时启发他的这个葛洪先生，还有一群数以百万的非洲人。末了呢，这个以散文形式对青蒿致敬，什么一岁一空容的青蒿，生就生出希望，死就死出价值。你听那文章不错吧？ 富有才华哈！ 这文章在12月12号晚上一经刊出啊，就迅速在公众微信号上赢得了数十万的阅读量。其实之前还有一波，你看见了吗？ 还有一波是什么？ 就是什么我什么我种花儿，我信马来，你看那段了吗？ 我还真没有。 反正是另一段，是这个屠呦呦获取诺贝尔奖后的百余字的简短发言。这个反正用人情做出来的朋友只是暂时的，用人格吸引来的朋友才是长久的， 也是真理 啊。所以呢，丰富自己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就是刚才我说那个，我不羡慕什么什么，不去追野马，就是乱，就是那意思。当然呢，这两篇文章呢，这个有网友就说哈，这个感觉是满满的心灵鸡汤， 是挺安慰人的啊。 这个被认为是屠呦呦的人生感悟。也有网友吐槽说，发言这么短，语气也不像是出自84岁高龄的老人之口，这很假呀。 万一人家老太太很潮呢？ 反正这两天记者就发现，有一些门户网站和微信号在转载的时候已经说民间版。什么叫民间版？ 什么叫民间版？ 就是民间瞎胡诌的版。 跟人没啥关系。 对，人家原文不是这么说的。不过看得出来，大家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关注。与此同时呢，也产生了很多的心灵上一些被需求和共鸣的感觉， 是 吧？ 但是像这样这个扯虎皮做大旗的事儿，都是很多大家伙的这个臆想和杜撰哈。借着人的这个名头，现在这东西就开始跟风出来了。大家点进去觉得，哎呦，我鸡汤喝的挺开心的，但其实默默的就为了人家的转发量啊、点击量啊， 做了贡献了。 就是的。 要是如果再含有商业价值，有可能人家还赚了人场。 就是呗。 反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熬夜吗？为什么熬夜？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尤其是昨天晚上看了流星雨的朋友啊， 嗯， 您不妨跟我们来聊聊这个看了几颗，感觉脖子疼吗？反正有没有那种对于浩瀚宇宙的那种向往？ 嗯， 每当仰望星空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孤独？ 嗨，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越说越远了，看个星空你就孤独了。那吃饭啊，锅要是炸了，你一身连汤带水的，那是不是难过都不行了？ 那不是孤独，那是点位。 这上海的申先生来北京办个事儿啊，事儿办完了之后呢，这人家那得吃个饭啊，是吧？为了这次来北京，还特意换上了名牌西服。 嗯， 吃饭的时候没想到啊，这砂锅突然炸了， 哎呦， 菜汤溅了一身，全溅他那新西服上了。 怎么那么寸呢？ 这重点就是这西服送到干洗店洗了两回还没洗掉，哎呦，这给申先生可心疼坏了。昨天下午呢，申先生就拖着他的行李箱来到了金紫银餐厅啊，这个就向大家伙也展示了他那个被弄脏的西服。申先生说啊，我这西服花了15,300块钱买回来的， 嗯，不便宜。 重点还不仅仅是钱的问题，那还是我结婚纪念日的礼物，对我来说特别珍贵，来北京这是头一回穿。他说呀，这次来北京呢，是受公司委派参加一个会议，特别重视这个会议，才穿上了这件这个很有意义的西服。中午12点，这个主办方啊邀请他们到这个金紫银餐厅就餐，正和客户交谈啊，这在饭桌上连吃带唠的时候，突然就这个传来了砰的一声响，申先生的身后啊有什么东西炸了。申先生赶紧一回头啊，这一看不要紧，看了之后简直就是想哭啊。半个砂锅都崩在了地上，是他那个座椅后方的一个小桌子上。 嗯， 砂锅里盛放的鱼汤4件，而重点就是申先生所在的座位距离砂锅只有1米左右。当时啊，怕崩一身，这个吃饭的时候怕崩一身，这申先生就把他的西服挂在椅子背上。 嗯， 椅背之前他也没套那个防尘罩什么的，结果后面那桌砂锅炸了之后，全都溅在椅子背上的这条西服身上了。哎呦，这申先生觉得是没想到被鱼汤浇了个正着。 15,300呢？ 那赶紧找餐厅负责人问问怎么办吧。 啊， 对方一看这情况，没问题，我痛快答应您，我们送到干洗店给您清洗。结果拿到洗衣店洗了2回，衣服都没洗干净，那西服特别挺阔有型的西服领子都给洗软了， 你瞧瞧， 上身也不像再像原来穿的那么笔挺了，重点是这都没洗干净，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在残留衣服上的油渍还是能看得见的，正亮直反光。申先生对此就表示很不满意，不行，你得赔我西服。对方就表示说啊，我道歉归道歉，那个但是我没有办法按照您的要求说全价赔偿您这西服，最多赔您2000块钱。 嗯， 记者也联系到了餐厅的一位负责人，对方说这砂锅自爆属于不可抗力， 可 在第一时间我们已经把这衣服送到清洗店清洗，申先生其他要求就比方说那15,300，对不起，我们没法满足。 这看来得找律师了， 嗯， 啊，这得好好的解释一下到底谁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关键这也是够寸的啊。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您看您那个店铺有的时候这个座位安排啊也非常的讲究，太密了就容易出事儿， 嗯， 对吧？有时候太稀呢您挣不着钱啊， 太稀 是吧？你大厅里边你放一张桌子，就4个人吃饭，你肯定挣不着钱， 对 吧？ 翻台率也太低哈。 是是是，所以当然了，在这个挣钱和安全上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安全。然后呢，与此同时呢，这个至少有一件事您能办，就是现在很多饭馆里边，客人脱了衣服之后，您给您照个照， 是 吧？防止这个再次发生类似的情况。 没错 啊，希望这样的事儿能越来越少吧。刚才说的是砂锅炸了， 崩了一身汤。 对，接下来这你不能这么重复，你这么重复我下边这事儿就没法说了。 也崩了一身汤嘛。 这个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事儿，前天晚上10点多了哈，朝阳区东坝金鱼月河园小区这个化粪池它发生爆炸了。 这个炸了可了不地了， 炸飞的井盖和砖头砸伤了多家4家车，还好没有人员受到一些受伤啊。昨天呢，记者也是来到了现场，只见这个金宇月河园9号楼北侧的草坪已经被警戒线围起来了。居民宋先生讲说，晚上10点半左右在家呢，就听见窗外一声巨响，当时他们家那玻璃都震得吱吱响啊。记者发现啊，这个草坪周围大概有4辆车啊，受损，都是4家车，其中2辆车的后车玻璃已经是粉碎了，一个车的正上方被砸出了一个窟窿。 透过车玻璃可以看到座位上已经赫然有几块砖头了， 掉进去了。 还有一位呢，这个车的左车灯啊被炸坏了。这车主跟记者说，我也是昨天晚上听见爆炸声的，赶紧就跑出来看看，没想到我这车呀，这个离草坪也就五六米远呢，这么远都能被砖头砸着， 那得多大的劲儿啊！爆炸。 据小区保安透露说，说经过我们统计啊，昨天晚上一共有七辆车被砸，啊，现在呢，其余三辆车都开走了。 这三车主也是不容易。 哎呀，这个就这事儿呢，朝阳消防支队火灾调查员高警官说，说当天晚上他们接到报警之后啊，迅速赶到了现场，当时呢没有发现有火情。可能是火不大，到了的时候已经灭了。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先生也说，说我们查看了这个爆炸的这个井里边啊，这个监控的时候发现有火光。 哦， 不过呢还没发现当时化粪池周围有人。上周我们刚刚清理过这化粪池，沼气浓度应该不会高啊，据他说应该不会高。谁想到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但是你说这个化粪池井里怎么会有火光呢？这个就是一反常现象吧。 对啊，所以这个幸亏啊，车里没坐人。你说这样车里边坐着人，这天上乱飞砖头，这实在是太危险。 它重点是不仅仅只有砖头， 你就别提了，这点儿咱就不说。你说我这搂着说，你还往外跑， 我什么都没说。 哎呀，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说说熬夜哈。那时花开说，我经常熬夜，我看美剧啊，追美剧是吗？ 哎呀，那是挺辛苦的哈。红花说，我年轻的时候熬夜是上夜班，开机器晚上十点上，第二天早上六点下，那一宿真是难受到了，哎呀，难受坏了。到了后半夜又困，重点是还得干活，但是那我也挺过来了，现在就很少熬夜了，身体受不了。61岁了，身体还有慢性病，但是你们两个得好好注意身体啊，尽量别熬夜。 哎呀，我们年轻那时候，尤其是像我年轻的时候，已经挥霍过好多次了。你看世界杯的比赛40多场啊，能看37、8场。 嗨，这场场都不落。 不是，也有落的时候，比如说有同时开赛的时候，就只能救过一场。 那也不赖你 啊。嗨，迪迪说，熬夜最常做的事儿是因为备课。现在教材经常更换，知识体系更换的太快，不备课真不行啊。 老师们也很辛苦。 老师很辛苦，但是再辛苦您也得注意身体，是吧？白天上课正需要精气神呢。 是。 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熬夜。您熬过夜吗？为什么熬夜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陶然亭公园西门外的陶然江亭观赏鱼花卉市场，正式贴出了停业通知 啊。 停业日期呢定为本月的31号 啊，今年年底。 是的，这也是继龙潭湖、官园两大市场外迁之后，二环内最后一个停业的正规花鸟鱼虫市场。 哎呀， 还在经营的商户啊，甭管是卖观赏鱼的还是卖花的，都大打出了这个折价、甩货之类的招牌。哪怕就是铺设鱼缸的沙子、鹅卵石这种小东西，甚至是曾经售后用的玻璃柜台，都开始在出售了。有一位卖花的大姐啊，说这次走了就不干了，忙着就跟客人介绍甩货的品种，别人还给我们介绍说啊，实在是干不动了，现在呀不比年轻的时候。 那是。 你说现在啊，这年轻人都很少有爱干这一行的，可不跟我们年轻时候是一样的。记者也了解到，这个市场呢成立于2001年，当时呢正值建设地铁5号线天坛东门花鸟鱼虫市场拆迁的时候，就有很多天坛东门的商户把店铺搬到了这儿，还有一些商户呢是从其他市场搬到这儿来的。很多店主都说啊，这个市场呢早年间生意啊不算特景气，但是最近几年啊，随着龙潭湖和官园这些市场外迁之后，哎，它就显出了特殊的这种状况了，就剩它这一家了嘛，所以那生意就开始变好了。这次拆迁呢是因为市场占用的地方啊属于人家陶然亭公园，听说现在是要归还了。目前呢只有少数出售非活物的店主呢是打算再找市场找地方经营，而卖活物的店主们多数都是打算啊，我就不再继续干这一行了，说不想把商铺搬到郊区的市场， 因为啊，他们觉得郊区的消费观念呢、玩的方式啊，跟咱们熟悉的老北京风格不一样。而且很多店主啊，年纪已经不小了，他们的儿女呢，都有了自己的事业。重点就是这些人家的儿女不打算接班。记者也了解到啊，陶然江亭这个市场停业之后呢，在北京二环路以内啊，暂时就没有大规模的花鸟鱼虫市场了。虽然在东直门河边还有小规模的自发市场，老官员呢仍旧是有少量的摊位，以及二环路天宁寺旁边的祝清园菜市场呢，也有个别的一些花鸟鱼虫摊位。在二环内其他地方，基本上已经找不着这样成规模的花鸟市场了。 是，城里边越来越少了，都搬到外边去了哈。不过我觉得真是人家说的，这年轻人可能对于北京的这种玩法哈，老北京的这种玩法可能也不太感冒。那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那时候还有大杂院的时候，有那种不是玻璃做的鱼缸啊，那种叫什么呢？泥做的鱼缸，反正总之是口池子， 不透明的。 哎，然后盖一大盖子，你还得防着猫、知道吧？反正现如今呢，还有很多的家里边也养鱼，但是都是跟这个水族箱里边养的，也不太像我们小的时候那种啊，弄个小圆鱼缸啊那样的玩法。 是， 不管怎么说啊，是希望这都是有文化有传承的哈，希望它能够流传下去。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两条跟黄牛有关的事儿哈。每年一到这个春运购票季节，抢票黄牛那就开始变得活跃起来。现如今这不是有新变化吗？都网上去了，网络以及手机客户端购票比例超过80%，黄牛呢也大批转移到网上。这两天呢，记者查询发现，大量的这个黄牛党隐身抢票论坛、QQ 群。以 QQ 群为例，搜索火车票等关键词，就会搜索到近百个火车票代购抢票群。这些群大多都有2000人以上的规模，这个都是大群啊，还有500人规模的，只能算是小群， 是吧？ 啊，他要在左边，左小群是我们一同事， 这冷笑话。 这个为了争抢生意呢，各个群分别打出了什么诚信购票、先票后款、担保交易，各种旗号。还有的表明群内拒绝骗子， 那人家也不能明说我是骗子，你们拒绝我吧。 是是是，记者也是尝试加入了几个超级抢票大群，发现啊，刚刚提出申请就被申请人一秒钟内拒绝了。 为什么？ 再尝试一个500人规模的小群才获得通过，群内不时有新人加入，每一次有人提出购票申请的需求啊，都被要求 QQ 单聊啊。 哦， 大群看不见， 有什么事私说。 记者呢以购票人身份和一个黄牛单聊，对方表示现在春运前的车票呢已经是预售结束了，只能捡漏啊，最低的100元不讲价，就是单加100块钱。 哦， 收费方面呢，普通车票的手续费呢是从50涨到100元不等，软物的价格更贵一点，普遍的起价啊都是100块钱一张。记者尝试跟人砍价呗，人家特别不耐烦啊，动辄摆出了一副爱要不要。再讲价都算了， 他还高姿态了。 记者还发现一个问题，不光是高姿态，有部分购票者因为黄牛抢票之后啊，没有及时支付这个报酬，被这个黄牛啊恶意报复。 黄牛还报复人呢？ 哎，先把个人信息，你现在都实名的，你知道身份证号吧？ 是啊。 先把个人信息发在群里边进行攻击， 这叫挂出来晒。 哎，另外呢，因为12306规定啊，每天取消订单3次就无法在当天进行操作了，人家闲的有的是时机，就会。以购票人的身份进行恶意的刷单，结果你自己想买你买不着。 哎呦， 啊， 这不耽误事儿吗？ 是啊，这不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他转战到网络上，甭管去哪儿，穿着马甲还是没穿马甲，他基本的本质还是个黄牛。 就根本也没有行业监管，也没有他们自己的规矩。说实话，这说的时候啊，什么诚信购票、先票后款，但是你发现当有一些事不按照他的想法来办的时候， 哎， 那就凶相毕露了吧。 没错，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还是通过正规渠道来买火车票啊。这个年底的时候大家都是这种着急回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千万别因为这个事儿自己上当受骗，损失钱财，甚至惹得一身麻烦。 哎呀，这黄牛骚扰人实在是太烦人了。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哈，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熬夜。 熬夜， 哎，您熬过夜没有？不吃草的牛说从来不熬夜，据说熬夜很伤身体的，百病之源。那次不是有网吧啊，有很多网友熬夜上网，不是有猝死的报道吗？这不能熬夜。 自由三那说啊，我每天都得熬夜 啊， 主要吧我是网购，我总觉得有买不完的东西， 是卖不完的东西。 但说实话，买回来之后基本用处都不大。 嗨，还是买啊？ 这不是买不完的东西，这是有花不完的钱。 哎呦，这个卡是自己的卡吧？啊， 好人马大姐说，我上班啊，值班熬过啊，这个伺候病人熬过夜， 嗯， 还有一次啊，这个赶稿子熬过夜，除此轻易不愿意熬夜 啊。我们上大学那会儿 啊，这晚上唱 KTV。这个唱 KTV 就熬夜，因为你发现唱四个小时和你唱一宿价钱是一样的， 就是为了占点便宜刷夜。 年轻贪玩嘛，哎呦，就刷夜唱 KTV，就差不多唱到四点多钟的时候，你就开始每个人都觉得头晕眼花，直恶心， 嗯， 就是那种生理反应就出来了。 何必？ 唱过两回之后就发现真是不能再熬夜了，受不了啊。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跟大家说啊，这个熬夜有的时候是迫不得已，但是一定得注意有时有色啊，多注意身体。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来聊聊您熬过夜吗。 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自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 尽享红12翻倍季，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倍容易，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零利率零购置税聚会风暴来袭，现在来斯柯达全系购置税减免，更有零利率等金融方案，加速你的有车梦想。详询斯柯达官网或当地经销商。 斯柯达，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您可以绕行繁阳路还有丰科路等相邻联络线行驶。另外呢，我们现在看到北三环的这个中段也是南北双向行驶缓慢，在这儿请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熬过夜吗、 嗯、 为了什么熬夜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 对，现在啊，这个买个火车票什么的啊，之前原来是熬夜要排队，甚至可能要找黄牛，现在黄牛转战到网上。但其实啊，黄牛不仅仅倒票啊，他还倒卡 啊。对对对，每个商场门口都有， 是吧？ 收卡。 按理来说，每到年底啊，这商场周边黄牛会越来越多。可是最近记者就发现啊，由于限制三公消费，商场的黄牛党的日子过得不太好。 嗯， 有的呢是在苦苦坚守，有的干脆就已经转行了。以前啊，记者一出复兴门地铁站，总会遇到几个神色紧张的人，小声的问：“ 嗯， 有卡卖吗？ 嗯， 收卡的啊。”不过这一次啊，记者故意等了10多分钟，也没见有人过来搭讪呢。 你看， 记者就特意啊，向附近一个报摊的老板打听打听，哎，原来这儿的那些黄牛都去哪儿了？这老板就说啊，现在呀，卖卡的人少了，人家买卡的那些黄牛啊，也都隐蔽起来了。为了挣那么一丁点啊，这个不那么点小钱啊，不值得整天整天在商场门口晃悠。多招眼啊。经过老板的指点啊，记者在金融街附近看到了一个收卡的小黄牛。 嗯， 这小伙子呢来自东北，见到记者打听之后，这小伙子啊开始大吐苦水。哎呦，这行可是不好干了，原来我们这儿啊有一堆老乡，现在大多数都转行了。小伙跟记者说啊，这黄牛党转行做快递员的最多。一问为什么，人说啊，做快递员来钱快呀，你干得多就挣得多。 这是黄牛都去转行干快递去， 是因为快递不是计件吗？只要你肯劳动、肯付出，那挣的量就哗哗就上去了。 尤其是在11月、12月， 是吧？ 是这生意好。 人家说我们黄牛这都是靠运气吃饭，要是能来一个大户来卖卡，那就烧高香了。 记者就问说，为啥你的老乡都转行去做快递员，你还在这坚持做黄牛？ 对，你怎么不去做快递呢？ 他特不好意思，小伙说，其实我也去过，就是觉得太苦，而且没有自由，所以我干了两天我又回来做老板行了。 快递他累，他得一趟趟送啊。 那人家要求入岗就是说吃苦耐劳嘛， 是 吧？ 是是 是。说现在卖卡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些黄牛们也就越来越抠了。比方说啊，以前呢他们收大超市的卡、啊、最多呢是94折，但是现在收基本上都是92折。如果要是脸比较生的市民去卖卡，最多也只给他们9折卡。而一些店面比较少的那像那些小超市啊，那卡的折扣更低。就比方说某日资的超市啊，那个卡黄牛党只给6折。就比方说你要是拿100块钱的储值卡超市卡来，我只能给你60块钱收走。 哎呦，那亏大发了。 人说为什么折扣是越来越低呀、啊？ 对，为什么呢？ 人黄牛说啊，现在因为生意难做，他们就希望一单能够多挣点儿。说买卡的都是我们一个圈子里的人、 啊， 大家都形成了共识。你觉得我给你的价格不合适，你到别家卖也是这个价格， 嗯、 除非你不卖了，那没问题。 说白了，人家是垄断的。 对，到哪我们都是一个价。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行业其实我觉得他们肯定会越来生意越差，因为。这个反四方之后基本上就没什么单位发卡了吧。 对，这个购物卡什么大家伙自己买的话也觉得用着不方便、 嗯、 所以就是说开始越来越变为更加灵活的消费方式了。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收卡包括送卡的这些朋友可能也会担忧着，我这卡我划不划算、 嗯、 包括卡是有购物期限的，搞不好这卡这里边钱过了购物期之后它就变成一堆数字了。 以后都收手机，收手机， 收手机。 现在买个东西，你就是门口你吃个面条，有可能你都能刷支付宝啊，刷微信 啊，电子支付， 哎，都过去了。你兜里没钱都没事，只要有手机，手机绑上账号啊，干什么都行。 是啊， 哎呀，所以你说这个以后，据说手机还能够当公交卡。就是咱公交卡不是单一张卡吗？ 是啊， 以后可以不带公交卡，直接上公交车刷一下手机也行。 这不叫一卡通，这叫一机通。 啊、就是一部手机走遍全国。 可千万拿好了，别丢了。 啊，对，年底的时候留神。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在去年非常这个引大家关注的一段视频。 嗯。 在去年的3月8号上午，在天津四桥这个西二环天津四桥有一辆红色的奇瑞轿车。闯警察社的卡，相信很多人都见过那 强行闯卡、 哎。这是今年去年的3月8号上午，李某啊驾驶套牌的红色奇瑞轿车，开到了西城区西二环这个天津四桥内环方向，遭遇交通警察现场检查。结果呢，这个李某啊拒不听从交警指挥，强行冲闯关卡逃离现场，并且呢在长安街西单路口冲撞拦截的警车之后。闯红色信号灯，闯红灯逃逸，后来呢在西城区六部口附近被交警开车截停，李某呢弃车逃跑后被抓获。反正这段视频当时看完了之后特别的这个震撼、啊、 看着也挺惊险的。 对啊，那时候正开会呢，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嗯、 在上述过程当中啊，这个造成了2辆社会车辆以及1辆警车损坏，2名交警轻微伤。此外啊，去年的2月24号啊，这李某啊在通州区还因为和一个张某发生争执，互殴当中拿这个啤酒瓶殴打张某，致使张某身体多个伤口，经法医鉴定为轻伤2级。你看这还不是一档事儿，还有案底儿。最终呢法院认定这李某犯今儿上午判的啊、 嗯、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是4年4个月。李某啊，这一次他的行为不仅给自己，也给他的家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当时我们就特别好奇，就是他为什么如此，为什么这么做？据后来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说他伤过人，这样让警察害怕。 嗯， 辩护律师也跟记者说，说李某的家人啊是农村的，没什么钱。夫妻俩呢在租住地啊帮人看看孩子挣点小钱儿。 嗯， 事发的时候这李某的儿子才刚刚4个月，正是需要家里边人帮忙的时候。李某出事之后，家里边人赶紧把承包的田转包出去，这不是得了几万块钱，赶紧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嗯， 以求李某能够得到轻判。受害人据说还不错，两个车主，一个人收了1万，一个人收了7500。对于自己的犯罪，李某自己也是追悔莫及。在此前受审的时候，他急迫地吐出了自己憋了一肚子的话，说首先啊，我对社会车辆的车主和交警表示十分对不起，也给别人提个醒，我这一时冲动代价太大了， 我跟我家人、老婆和刚刚出世的孩子得说声对不起。长这么大呀，我也没让你们操过心，这一次把心都操死了。出去之后，我再也不这样了。和老婆和儿子说声对不起，说在你们最需要的时候，我出了这么大的错，我作为父亲没有给孩子做个榜样。你说这时候后悔，后悔的还挺条条是道的。 哎呀，但是这个浑身充满暴力之气的人啊，总是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宣泄自己身上的这一股抗制不住的体内的洪荒之力哈。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道歉呢，听起来是挺深刻的，可是光说没有用，还得落实到实际行动上。 4年04个月的这个刑期哈， 出来的时候孩子都会说话了。 是，那4岁都该上完幼儿园，该上小学了。 是 吧？ 但 是 这4年，爸爸这身份是缺席的呀。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能冲动，千万别干违法的事儿。有的时候这个一时冲动带来的悔恨是特别深刻的，希望别人以此为戒吧。 刚刚结婚2个月的男子范某啊，他有一不太光彩的职业，他呀专门租用汽车拉活赚钱，但是在后半夜啊，他就寻找车内有包的，看看有没有包啊，有没有衣服的这样的车，用砖头和石块砸碎车玻璃实施盗窃。仅仅1个多月就疯狂作案35起。范某12月10号的作案全过程呢，被行车记录仪拍下来，随后房山警方就将范某在良乡的家中抓获了。这个时候他的新婚妻子才知道他丈夫是有盗窃前科的老手。 这老婆不知道自己老公干嘛的是吧？ 12月11号凌晨啊，民警就发现有一名驾驶大众捷达轿车的男子啊，行迹很可疑。这名男子身穿蓝色冲锋衣，但是检查之后也没查出来有什么异样，登记之后就把他放行了。当天早上7点多钟，派出所呢接到了一起撬砸机动车盗窃的警情。被盗车主安装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了嫌疑人撬砸机动车的全过程。而视频当中显示，这个嫌疑人就是刚刚早上查过的那个身穿蓝色冲锋衣、行迹可疑的男子。 你看看， 这不是把他在老家给抓着了吗？啊，据办案民警介绍说，范某31岁，辽宁人，今年10月份跟妻子结婚。范某被抓之后啊，他媳妇儿还难以相信他老公是个盗窃嫌疑人。根据范某的新婚妻子讲述说，我们家老范一直挺老实的，就是最近晚上老出去，他说他出去拉活，我就也没怀疑。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之中。 哎，你说他这个结婚哈，他这个结婚这段感情是不是也是属于有点骗人的那种可能性？ 不过说实话，都2个月了，老公到底干嘛的？每天这行迹都不清楚，这媳妇儿也是够糊涂的。 就是有可能他结婚都是那种感情，都是你想他隐藏这么深，他肯定在结婚之前没好好交代，是吧？ 这史密斯夫妇啊，谍战剧都来了。 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咱们干点正事儿啊，这都结了婚了，按说有时候老话说这结婚，就算是长大了，这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了，不再是像孩子了。那就应该干些正事儿， 另立山头了，就得有 另立 山头大王的样子，是吧？但是我估计啊，如果他这未婚妻要是知道他是干这营生的，这婚也未必能结得成， 是吧？要是知道现如今的这，哎，咱就别撺掇人家那什么了，是吧？反正 都已经进去了，是吧？ 好好的想想该以后的路怎么走。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熬夜哈。这个张辉说熬过吧，去郊区旅游的时候，跟伙伴们一起玩双生，困得受不了，哎呀，就趁别人扣牌的时候先躺一下，等他们一出牌再起来继续战斗。不是，这扣牌能扣多长时间呢？这个 双生和扣牌都是什么意思啊？是打扑克还是打麻将啊？ 升级，你知道吗？40分的，他们双生打80分的。 哦，行吧，算是懂了。 你真懂了吗？ 形形色色说熬夜，对于我们电影人来说，那真是稀松平常。 什么什么人？ 电业人啊，供电行业的。 哦， 24小时、48小时，甚至72小时都经历过。 哎， 上周我还熬了一宿呢。 这确实很辛苦，啊， 真是不容易， 啊。有很多的一些行业啊，像什么服务行业啊，包括一些 上夜班的。 对对，就是需要这些去值守，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这个行业可能会受到一些危险。值班的一些人确实是非常的辛苦，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这真不容易啊，注意身体。 是 啊，另外还看到刚才有一位朋友说，这就叫是谁说的？又见青天说的，这就叫贼大胆啊！ 啊， 还是那句话，就是